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奴仆或儿女，你是哪一个？是奴仆或儿女？这个问题是非常关键的，但是答案其实是很简单，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们就是上帝的儿女，不是奴仆。我现在要念三段经文强调这点。第一段是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凡接待他的，他就是指基督，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第二段是从约翰一书第三章来的，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最后一段是从加拉太书第三跟第四章，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圣经就是非常清楚的，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也是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的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呢？为什么我们是儿女而不是奴仆是很重要？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六节，耶稣自己就给我们答案。其实可以给很多答案，但是耶稣这边就提到一点很重要。因为这段，经文是比较短，所以我想可以再一次念整段经文。当我这次念的时候，请特别注意到耶稣关于这儿子跟奴仆的区分所说的。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有没有注意到儿子跟奴仆的区别在哪里？耶稣说，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关于这个区别，我可以给个例子。十几年前，我们全家住澳门五年多时间。那我在那里做一个宣教士，开始一个新的教会。那么，很多住澳门和香港的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聘请一个佣人，固定来他们的家，或者甚至住他们的家，替他们打扫、买菜、煮菜、洗衣服等等。那特别是住香港的西方人，很会这样做。那时候最常见的就是聘请一个从菲律宾来的年轻女孩子住人家的家，这种人叫做菲佣。我们几个在香港的同事就这样做，就是这个菲佣住他们的家里面。我们自己在澳门选择不让工人住在我们家里面，但是我们固定有人至少一个礼拜来几次帮争议，因为特别是那时候那个孩子很小，所以需要很多帮忙。那我们自己的佣人不是菲律宾的人，不是菲佣，而是中国人，但是好像不叫做中佣。 那么我记得我们在澳门那五年多的时间，好像总共有三个不同的人来做我们的佣人。我也知道我们香港的同工啊，他们有时候也会换他们的菲佣。为什么会换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佣人做得不太好，也许他们常常做错，像那个菜买的不对，或者衣服洗得不好，或者清洁的不够仔细等等。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就是给他们炒鱿鱼，试试看换新的怎么样。那么我们在澳门最后一个佣人他的名字叫做阿颖，其实他做得不错，我们没有故意给他炒鱿鱼，但是我们最后要离开澳门的时候，他当然需要找新的工作，我们没有把他带到跟我们一起带到台湾去没有一起去台湾。那所以这个情况，这个整个情况就是耶稣所说的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那如果换到我们的孩子的话，我跟珍怡原先是1996年搬到台湾，搬到澳门去的时候，那个幸运是两个月大的。那我们在澳门的时候，上帝另外赐给我们这个心意跟心诚，感谢主。那么我没有问过珍怡她怎么样，但是至少我自己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给我们的孩子炒鱿鱼，试试看换新的。没有想过，真的。那我们在澳门住澳门搬去台湾的时候，我也没有考虑是不是我跟珍怡就自己去台湾就好了，孩子留在澳门就好了，不要带他们去，我没有想过。我想珍怡也是没有想过这个。那个这是因为儿女的身份跟奴仆的身份是完全不同的。像耶稣所说的，儿女就是永远住在家里，当奴仆做错的时候，他们就是会被 fired， 被开除了。但是当儿女做错的时候，他们会被 forgiven， 就是被原谅、被赦免。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圣经讲得非常清楚了，上帝绝对不会给我们炒鱿鱼了，他不会停止我们父子的关系。上帝借着福音，借着 圣灵，也借着洗礼重生了我们，生了我们，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一个不能改变的事实。的确，我们若故意拒绝接受上帝儿女的权益，我们可以这样做，那我们就得不到上帝儿女的祝福。就像属肉体的孩子，好像在美国18岁的时候，就可以故意断绝他跟他父母的关系，也放弃了他当他们儿女的权益。但是这孩子的 DNA 还是证明他是他父母的孩子。同样，我们属灵的 DNA 也证明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并且上帝绝对不会断绝他跟我们父子的关系。在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耶稣说他自己就是天父的儿子，他若使人得到自由，就是从奴仆变成儿子，这个自由，这些人真自由了，他们已经不是罪的奴仆了。耶稣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耶稣需要提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对话的人认为他们不需要耶稣要赐给他们的自由，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是谁的奴仆。但是耶稣要他们知道他们是犯罪的人，并且所有犯罪的人就是罪的奴仆了。罪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东西，无论人是非基督徒好，或者是已经是基督徒也好，罪就是很危险。罪就是要控制、辖制人、捆绑人，罪要让人成为他的奴仆。如果人还不是上帝的儿女，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们就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上帝儿女的人，已经是基督徒，我们总是也要谨慎，这是因为罪还是要掌控我们、辖制我们。我们若小看罪的话，我们就非常危险， 因为罪可以慢慢带领我们离开上帝，罪就是要骗我们放弃我们跟上帝父子的关系，使我们又变成罪的奴仆，永远灭亡。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没有提到具体的罪，所以我想今天就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庆祝改教日的这一天，我想让马丁路德帮助我们思想一些具体的罪。我们在改教日啊，主要是感谢上帝借着马丁路德让我们更清楚了解圣经的教导，关于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罪人。这个拯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借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信心，因着这样的拯救，我们现在在上帝的面前是被他白白的称义。这是路德在圣经里面重新发现的福音。但是虽然路德如何澄清了这个福音的确是他最大的贡献，他从来没有停止谈人的罪，包括罪的危险性。现在我要念几段路德所写的关于我们人的罪，包括我们基督徒的罪。第一段是从马丁路德的小问答，就是我们GL真理课程主要的课本，关于我们应该承认哪些罪。路德说，你要按着十条诫考虑自己在生活中的位分如何，或为父亲、母亲、儿女、丈夫、妻子，或为员工，你曾否不顺从、不忠心或懒惰，你曾否暴躁、粗鲁或吵闹，你曾否以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人，你曾否盗窃、疏忽、浪费或行了损害的事。那你有没有听到你自己的罪在里面？关于男生独特的罪，路德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每个年龄都有他独特的试探，即使最虔诚的基督徒都要谨慎。年轻人很受性欲的试探，成年人受自私的权力欲和骄傲的荣誉的试探，老年人受贪欲的试探。从来没有任何圣徒他的老我不是在他里面诱发了不耐烦、怒气等等。这些是路德认为男生比较容易犯的罪，按照他们的年龄。关于女生独特的罪，在路德的著作里面我找了蛮久，我知道他会提到这方面，但是我没有找到很多的例子。但是我知道我也看到几个例子，路德有时候会说男生一个需要忍耐的地方就是他们需要忍受他们不和和吵闹的太太。有一次当路德夫妻在家里请客的时候，路德跟他太太在吵架，并且路德对他说，你所愿意做的你都说服我了，你掌控一切，整个家庭的掌管我都服输了，都是你的，你只要保存我自己的权利。女生做掌权者从来没有好结果。上帝让亚当掌管所有的受造之物，所有有生命的，但是当夏娃说服他，让亚当以为他也是上帝的头，那么全部都糟了，这就是你们女生所造成的。狡猾的妇女不断地在欺骗我们男生，我自己也有经验。那在这段路德在开玩笑，但是我们男生都知道女生的确这方面是很厉害的。也许可以说女生独特的一种罪就是用他们所说的话去搞引起一些不和的事情。我们男生呢，除了路德之前提到的，我们独特的罪也是很多，其中包括我们常常懒惰。当然我们不懒惰我们喜欢做的事情上，但是在很多我们不应该懒惰的事情上我们还是懒惰。比如在家里，我们下班之后我们常常不怎么关心太太跟孩子，我们只坐在电脑前面或者做我们其他的爱好，就让累死的太太 跟孩子自己想办法，这就是我们自私的罪。那么无论你自己独特的罪是哪一些，你要小心，你不要小看你的罪，上帝没有小看他，上帝就是因为你的罪叫他独生爱子降到世界上来，特为你这个罪在十字架上受上帝的惩罚，上帝的愤怒。不要让你的罪辖制你，不要让他给你捆绑了，你要面对他，你要处理他。如何做呢？第一步就是在上帝的面前承认这个罪，向上帝承认你常常失败，这个罪好厉害，他快要给你捆绑了，向上帝承认你需要他的赦免。然后你接下就可以听，可以领受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我们的经文里面，耶稣说真理会叫你，会使你得以自由。这是什么真理呢？什么自由呢？这真理就是上帝白白赦罪的真理。这自由是当上帝儿女的自由，是罪的奴仆的捆绑的相反。我们不配做上帝的儿女，但是我们做他的儿女跟我们配不配是没有关系的。我们做上帝的儿女完全是因为上帝生了我们，他借着洗礼重生我们，赐给我们信心相信耶稣基督。就像我们肉体的生命是从我们肉体的父母而来的，我们灵魂的生命就是从我们灵魂的父亲而来的。因为天父生了我们，我们就是他的儿女，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不是罪的奴仆，我们有上帝儿女的自由，我们也会永远住在父的家里面。因为我们是儿女而不是奴仆，我们不会被 fired 被开除，我们会被 forgiven 被赦免。这儿女的自由是多么宝贵，我们现在就根据这儿女身份的自由，就放胆地去过上帝儿女的生活。奉父子圣灵的名，阿们。